同埋都係要收錢㗎啦，咁我係冇收過任何錢啦。 OK， 咁其實好簡單，你冇睇過張 poster 係咁㗎，因為你都冇應承過佢，只不過唔知個頭點解有咗你喺度啫嘛。點解你個頭喺 張 poster？ 即係一啲正常嘅程序，如果我接 job 咧，就當然有 contract 啦，話我係做開幕嘉賓，大家簽名啦，跟住咧佢要出嘢出任何嘅宣傳品啦，都係要經我或者我嘅經理人係 approve 嘅，呢個係正常程序，而係從來係冇任何我上述講過嘅程序嘅。嗯 啊，好，你听完有咩感觉啊？ 我听完嘅感觉，唔使听我已经知道呢单系公关嘅灾难嚟嘅。 系啊， 因为点解咧？就即系第一，如果系净系老萧开一间药房、 嗯， 以大家知道老萧嘅意识形态，甚至乎佢做事做生意嘅模式嘅话， 嗯， 咁呢个世界 demand create supply 嘅啫。 系啊 ，Kensen Model 讲噶嘛，系咪？ 咁佢一个商人， 系咪？ 你有钱就揾， 你有自由行嘅人嚟又好，你话就算系本土嘅人买翻佢啲货品都好，咁你有需求嗰样嘢就自然有供求噶啦。咁、我做生意都系咁噶，系嘛？ 系啊， 嗰样得我咪做咯，嗰、样唔得我咪唔做咯，咁样。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话对老萧嚟讲系完全系冇问题噶， 系啊， 系啊。 个问题喺边个度咧？就喺袁黎明度。 嗯 嗯， 因为你早前啊，所谓早前就系而家都系做紧， 吓、 就是、反 Prada 啊嘛。 嗯，哦，系啊。 咁你跟住一个屈美十，你走去俾人涉嫌有即系招呼自由行嘅药房， 吓、 即系做呢个主礼嘉宾。 嗯， 咁你几大镬一件事？ 但系个药房唔系啊，袁黎明开啊嘛，即系佢系做呢个主礼嘉宾都系俾人屈啫嘛。其实即系据阿萧生嘅讲法，就系佢自己本身啲下属， 唔系好 believable 咯。俾人屈嘅讲法就系、是，因为点解咧？即系我约你今晚做节目， 嗯， 我都会打俾你啦，系嘛？ 系， 即系我约个俾个嘉宾，我都会同佢 confirm 下啦。 嗯 嗯， 有乜可能一个屈美十自己将你幅相摆咗上去？ 系啊， 连通知都唔通知啊！我又唔信啲行政能力咁差啦。 唔系，同埋呢一张相喺 Facebook 嗰度噶噃，即系你喺 Facebook 见到有呢张相嗰阵时，你系咪第一时间要讲嘅咧？ 咪咯， 嗯。 即系呢个，我觉得完全系即系匪夷所思嘅嘢。 呢个应该阿萧生会比起阿袁黎明早知啦，一定系。 系啊， 因为阿萧生佢之后讲过就系话，如果佢知道呢单嘢嘅话，一定会阻止呢件事发生。咁但系你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外人嚟讲啦，唔好话我啦，你会觉得就系话，你究竟系萧，即系你有冇可能相信就系阿袁黎明比起阿萧生更加早会见到呢张 poster 咧？呢、這个唔大可能啊，系嘛？ 嗯，冇乜可能噶、 啊， 即系喂，你喺个招牌上面噶嘛，你应该系萧生系第一时间会过目睇到噶嘛， 系 呢、个人选里边， 系啊， 同埋你应该喺嗰个药房正式开幕之前，嗯、应该系要 cancel 咗佢啦，张 poster 系啊， 嗯， 系咪先？ 嗯， 第一我唔会相信你事前系冇人通知你， 系 你唔知识呢样嘢， 嗯 嗯， 即使而家你做几多保飞嘅工作咧、我觉得都系即系拆嘅啫， 系 啊。 但咧，如果我係佢嘅話咧、 嗯， 一早就已經係 cancel 咗張海報，話俾人聽，我係唔會出席呢樣嘢。喺佢藥房開幕之前， 嗯、 如果你真係要補飛嘅話、如果你已經係唔覺意，我當你即係 benefit of doubt，、真係擺張相入去啦。咁你應該學喺藥房開幕之前搞咗佢啊嘛。 係、 而唔係藥房開完幕之後，跟住又話又法律諮詢啊，又成成啊咁樣。嗰啲係完全冇效嘅，再吉不斷解釋嘅時候咧，其實係越描越黑啊！ 係啊， 所以我覺得點解呢個係一個 PR 嘅災難咁解？ 嗯， 第一 fundamentally 你已經係一個災難啦。 嗯， 因為呢一單嘢係同你早前或者而家都搞緊嘅 Prada 係相違背噶嘛， 係咪？所以嗰日我聽到劉家雄講仲好笑，佢話因為屯門嘅居民冇乜反對，黃埔嘅居民冇反對。喂，咁你即係你背後其實冇一個好清楚嘅意識形態同立場喎、對自由行呢樣嘢。 咁即係民粹係嘛？即係啲人 難聽啲講就咁咯。 O K， 即係話如果嗰度有居民叫我反對，我就反對；嗰度冇居民叫我反對，我就唔反對咁啊。 即係好似 咁人哋如果真係要做你世界嘅話，組織十個、二十個或者五十個屯門嘅居民出嚟，話我反對嗰度開藥房，我覺得應該開茶餐廳，嗰度應該開士多，咁你點啊？ 嗯、 咦，咁似某人对六四嘅立场咁样嘅， 即系点啊？ 即系一时就系我是中国人，一时就系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咁样嘅。 所以最大嘅问题，我觉得反而系在于，即系你人民力量一路以嚟咧、尤其是袁利明，我记得有一次我喺 Facebook 度咧唔觉意都 comment 过呢样嘢。 嗯， 咁你呢个主席 是用一個娛樂明星的角色啊，定係還是一個政治人的角色呢？我就看到是前者的角色多啲，即正如他的辯解，有一些部分都是得意的，是過癮的。他就話我出席點會去出席藥材鋪啊，或者係藥房啊，我去開嗰啲係咩名錶啊，成成。咁你仲喺度曬嗰啲嘢，你唔係講少啊嘛？ 唔係呢樣嘢，我都係絕對多餘。呢樣嘢係唔需要講嘅，因為其實你等於係你自己本身未放低你自己以前嘅身份啊嘛。 係啦， 你而家係政黨主席嘅身份嚟噶嘛，係咪先？而且你而家嘅身份裏邊講呢啲説話咧，其實你係等於你種下咗同阿蕭生嘅一個即係、一個叫點講咧，即係 千絲萬縷、藕斷絲連嘅關係，即係。老蕭好明顯喺呢個問題上面點解俾人攻咧？就係、因為早前亦都係就係有人話你係人民力量嘅精神領袖啊嘛，大佬，係咪先？咁你係精神領袖嘅時候，你所做嘅嘢你就 be consistent 咯，你嘅立場要好一致咯。 但精神領袖呢一樣嘢，佢係外界封俾佢啫嘛，佢自己本身都講到明，佢開迷嗰陣時係唔會支持任何嘅政團嘅。 但係呢個世界係睇 perception 嘅，人哋點樣 perceive 你嗰個嘅角色同埋身份，rather than 你真真正正係攞到嗰個位置同嗰個身份啫嘛。 政治現實就係咁啦。 正如當年即係寫文年嘅時候，我喺度講嘛，我話寫文年嘅 icon 其實係邊個？ 教主。 sorry， 我係嗰個係長毛 ，sorry， 好多人嘅 嗰個係長毛，原因點解？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我有兩句主要嘅口號啊？到而家都係仲喺度用緊，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啊嘛？ 係啊， 咁邊個做得最多？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啊？ 係 邊個做得最多？濟弱扶傾，義無反顧啊？ 係 唔係作口號出嚟嗰條友啊嘛？係真係實踐緊嗰條友啊嘛？唔係講得最好聽嗰條友啊嘛？係行動最實際嗰條友啊嘛？社民連嘅 icon 咪就係長毛咯， 的確如此。但係 同樣道理，而家你嘅人民力量俾人感覺到嘅 icon 或者係 leader 就係老蕭嘛。咁所以你做呢樣嘢出嚟，啲人實會質疑你。而袁利明點解冇呢個政治敏感度？當人哋邀請你嗰時候去做呢個嘉賓咧，即我又真係亦都百思不得其解。而後期又逼不停喺度回應。又話出律師信啊，又話 追究到底， 又追究啊，跟住又話自己即係做過啲其他嗰啲唔會做藥房啊咁樣，即係越講，我覺得就係越難以令人理解同埋匪夷所思咯。 真係唔成熟，即係我嗱，尤其佢講一句就係識得唔可以代表揾我笨，係嘛？即係呢、這個 你咁即係同老闆反面， 同埋就係話仲有一句就係話嗱，鋪頭招牌有我樣。我尋日已經要求有關方面改，但係仲未改。跟住咧，佢就係講就係話嗱，如果我員工咧大鬧 Vanda 嘅話，搞到 Vanda 要同我投訴嘅話咧，呢件事我要負全責嘅。即係啲人就好多事，即係其實即刻就 relay 到呢單嘢同你老蕭即係其實嘅一個即係個關係啦，係嘛？即係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呢啲嘢其實完全係不必要嘅。係嘛？即係尤其係即係頭先佢講到就係話，哇，好似睇唔起呢一個即係地區嘅藥房喎。即係，喂，係咪即係好似代表阿老蕭影衰你咧？ 但係又 係嘛？跟住就係話，如果你即係呢單嘢去到將來，就係話每次論壇人哋都會問起嘅。喂，咁即係係咪？即係其實係等於 imply 咗就係話，阿蕭生呢件事係等於咗你以後嘅 liability 嚟嘅喎。 同埋你自己嘅角色喺呢度，咪再 reinforce 一次。你仲係一個明星咯。如果作為一個政黨主席，調翻轉頭，你應該係去呢啲嘅地區嘅小商户嗰度做主禮㗎，或者係拜訪下人哋噶嘛。係 啊， 係嘛？或者去啲互惠會啊，嗰啲開幕噶嘛。佢有啲即係蛇齋餅種嘅飲宴噶嘛。嗰啲好基層嘅嘢噶嘛。rather 定去名錶嘛， 同埋藥房呢味嘢唔一定淨係自由行㗎嘛，有地區嘅師奶 咁亦都好難嘅，即係大家已經係約定俗成咗喺自由行之後，其中一個後遺症就係金普加藥房， 係啊， 成日都講嘅，係咪？第三步係咩？我唔知啊。 金普加藥房同係唔 Q 記得啦，有 Q 得佢啦，唔係，但係 anyway。即係其實 化妝鋪、化妝品鋪， 係即係沙沙嗰啲咁。 阿蕭生同埋人民力量，即係其實嗰個叫做係嚴隙啦，所以即係暫時可以叫嚴隙啦，即係唔好話即係告上法庭咁樣樣。即係我覺得係 完全係不必要啦，即係起碼就係話，即係尤其係而家咁大鑊啦，白皮書又出埋嚟啦 ，let it down 咧，如果我係覺得係 啦，即係 放低佢， 你再搞落去 啦， 真係你成日講開嗰句名句啦。系嘛？屌你親者痛，仇者快喎、 啊。唔係，我覺得喺呢個問題上邊咧，就係 inaction is an action。係，同埋你等嗰啲謠言咧，就係止於智者啦。不過當然，即係個個都唔會覺得係噶啦。你倒不如自己唔出聲，或者點樣做咧？道一歉佢算啦。唔好意思，我喺接呢一個嘅所謂 job 嘅時候咧，我係冇呢個政治嘅敏感度。係嘛？我對於我即係早前嗰啲，不過我最後都 ratify 咗啦，我都冇去到咯。係嘛？我都要求有關方面應該係收翻佢啊嘛。你唔係事後過曬個藥房開咗幕之後，先至知道大鑊㗎係嘛？佢其實我記得我以我理解，我都早知啦。我喺網上睇㗎嘛。佢好似星期日開，星期五到。即係熱血嗰啲友已經喺度喐佢啦，大哥，係咪先？ 我殺雞前啊嘛，走去。 即係已經係組織動員喺度喐佢噶啦嘛，冇理由你冇呢、這個喺一兩日之內，你冇理由攞呢個危機處理嘅方法㗎。 同埋危機處理，你澄清即係三大原則啊嘛，即係譚博成日講啊 ，tell it truth, tell it all, tell it fast。三樣嘢佢都要做唔到咁樣，我感覺係 tell the truth， 唔係你，即係反而就係我即係講嗰啲嘢咧，係引起更加多花生友埋嚟睇戲嘅。 其實係啦， 係嘛？所以啲花生友，唉，大佬一個 chain reaction 係咪？即係火燒連環船，喂！又要問我哋回唔回應啊？評唔評論啊？唔評論就係吹蕭邦，係嘛？哇！要搞到咁，我覺得真係無謂，係嘛？即係所以其實。即係呢單嘢，即係其實呢啲花生唔係咁想食，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頭先都講過啦，即係你呢個白皮書而家即係中共出呢單嘢，喂，其實真係大鑊喎！即係呢個時候，我哋反而真係應該團結一致喎。 其實 係嘛，即係你我覺得就係話，其實嗱，你即係咩劃清界線啊嗰啲唔好講啊，即係其實嗱，你 even 今日啊，阿黃楊達俾人捉咗入，即係即係其實被捕啊，即係其實有啲人都唔即係會收口啦，係咪？即係都唔會鬧佢啦。即係 even 係啊，即係葉寶林啊，即係俾佢老婆屌老母啊，即係其實佢都會走出嚟 d 即係其實都會 defend 啊，就係、是、喂唔係喎，阿黃楊達呢間嘢佢冇犯法喎、啊，係嘛？你咁樣拉佢，即係其實即係亦都有啲人咁講啦，就係、是、話喂，對於聽日。嗰、那個即係 新界 東前期撥款整緊咗，即 係、啊、 喂，其實會令到做到一個寒蟬效應喎、啊，係、嘛？即係等你班友唔敢出嚟、啊。 咁啊，自然啦，嗱，你白皮豬呢單嘢，即係我嗰日同阿譚都講咗，其實就今次你覺得中共嘅底線咧，或者佢嘅面線咧、全部喺呢份白皮書裏面體現。 係、啊。 其實喺九七前，老共已經講得好清楚嘅。所謂回歸就係以我為主嘛。 嗯， 今次佢就將嗰啲以我為主嘅嘢，將佢具體化曬。 嗯， 包括就係話，喂，所謂高度自治、一國兩制，一國係前提，兩制係次要嘅。 係啊， 邊樣嘢先，邊樣後？高度自治係我俾你嘅高度自治。 嗯，冇有剩餘權力啊嘛，香港 冇剩餘權力。 嗯， 或者喺度提緊就係唔好再勾結外國勢力啦咁樣。 嚇， 咁呢啲中共嘅底線咧，一次過喺呢單嘢上面咧鋪曬出嚟。 想愛國者治港咧，亦即係話篩選呢一樣嘢，2017年係無可避免嘅。 冇錯啦，咁你誒一係 take it or leave it， 即係對於你香港人嚟講，而家面對嘅抉擇就係咁。係 啊， 即係佢就逼你去做呢樣嘢啦。 係啊。 嗱，你又未必抗爭啊無膽嘅時候，咁你又要殺阿爺嗰啲嘢噶咯噃。 嗯， 咁呢個就係面對即係共產黨而家我哋嘅鬥爭方向裏面究竟應該係企咩位置嘅問題。 嗯，但係其實你見到咧，就係、是、其實而家主要嗰個爭拗點啦，尤其係而家去咗阿袁國強嗰邊啊，因為咧即係呢單嘢出咗嚟之後咧，即係大律師公會啊，當然就係個反應好大啦，係咪？即係就話，唉，即係你喂。你而家有乜可能？即係喂，你做法庭啊，即係法官啊，你要愛國啊，即係喂，佢而家入埋你數啊，話即係其實你如果你話做司法嘅，都要係一個叫治港團隊、啊，係嘛？喂，但係之前08年嘅時候，即係時任呢個大律師公會主席嘅袁國強亦都講過㗎嘛，反駁過呢個當其時嘅即係呢個習近平㗎嘛，呢、這個 三權合作論 係啊，喂，如果喂三權要合作嘅話，喂，對唔住啦。喂，你係符合唔到，即係佢自己本身，即係憲法賦予，即係呢個司法

你咁樣即係我哋啲溫和派點樣做人啊？ 喂，一模一樣。 但係今日你知唔知佢啊？喂，好喂，好戲劇，好戲劇性啊！佢就話，佢話佢原來睇完本白皮書之後，哇，唔係喎，點喎？即係睇完曬。喂，第一佢又講話，即係第一你要睇曬本白皮書先。第二你唔可以當佢做一個法律條文嚟啊！呢個唔係法律嚟嘅。 喂，等等先， 其實都冇乜嘢啊，咁樣樣。 喂，等等先。喂，但係問題我哋深噏翻。喂，頭先阿土就深噏咗白皮書最主要嗰幾樣嘢，冇剩餘權力，係咪先？愛國者治港， 冇 clarify 啊， 冇 clarify 係啦。喂，呢一本嘢實質上係中共以權威嘅身份就去話俾你聽香港嘅一國兩制嘅框架其實係點樣，然後你同我講冇乜嘢，你呃咩人啊，大佬？ 佢都係大律師公會嘅一員嚟㗎，係嘛？ 係啊， 咪係咯。 喂，咁 即係喂，大律師公會主席而家嘅取態同佢完全係南緣北切喎。咪當然佢就代表唔到大律師公會啦，係嘛？但係其實而家你執著於個剩餘權力，同埋就係話你司法獨立呢樣嘢，喂，你講過啲乜嘢啊？係嘛？喂，你反而你同呢個689講嘅有乜分別啊？喂，689嗰個，喂，佢只係出咗嚟之後，呢個白皮書出咗嚟之後講咩？ 呢、這、一個嘅鳩毛頭，即係嗰啲咁嘅轉嚟轉去嗰啲嘢，你都唔好即係同佢深究啦。 唔係啊，呢樣嘢係需要認真，因為佢而家係直頭藐視緊佢嘅專業啊。因為喺白皮書入面咧，其中有一段講緊基本法唔係一國兩制如何實踐，就係、是、話人喺回歸呢16年入面，係喺政改問題入面。共產黨同埋呢個全國人大常建立咗全國人大常委主動釋法嘅機制啊，亦即係話共產黨認為最重要嘅一國兩制喺司法方面嘅實踐，就係喺2006年4月26日主動釋法，由三部曲政改由三部曲變成五部曲呢一樣嘢啊。 咁點咧？ 喂， 其實喺人大第一次釋法嘅時候，已經話俾你香港人聽啦。 嗱，人大 根本係佢自己公然地係已經破壞咗一個基本法。你知唔知釋法嘅條文係158条啊嘛？ 係啊， 159定158唔重要啦。總之有一條條文。但係嗰陣時候嘅講法就係話，香港嘅法院係只有香港嘅法院可以主動提出去釋法嘅咋。 係啊， 同埋要嗰樣嘢係涉及國防外交啊。 嗯， 中央同特區嘅關係啊，唔係所有嘢都可以釋法噶。 嗯， 居留權咁邊啲人有居留權？嗰個係內部事務嚟噶嘛。 係啊， 同國防外交有乜關係啊？ 但而家聽勾咗，即係呢個係美麗嘅誤會啦，係嘛？ 你唔使睇嗰本白皮書啊，狼，你都知道佢哋揾咗你笨好多年啊，大哥。所以你而家你哋嗰啲有咁緊張喺度篩嗰本白皮書，其實過去嗰十幾年嚟。佢系不斷咁系破壞緊佢自己寫嘅基本法啦。 即係用唔同人講，係咁吹風，係嘛？即係包括呢個吳光正啊，即係又要即係有唔同嘅人啊，李嘉誠啊，四大地產商啊啲人啊，唔係其實而家造成嘅現實既定嘅事實就係話，你唔使諗啊，你唔想將呢個希望擺喺呢個622投票，你做乜都係冇 Q 用，你唔使佔中啦，係嘛？即係喂，而家亦都有好多人講，越嚟越多人出嚟講，就係話，喂，流血衝突係唔係冇可能噶嘛？係嘛？喂，即係造成咗既定事實。喂，就係等於佢而家講呢啲嘢，全撚部都係話核威脅嚟嘅。你唔好以為我唔敢，係嘛？又出埋坦克車，又出埋呢、這個即係粉紅演習，係嘛？ 非不能實不為啦。 簡單總結一個講法就係、是，佢既話俾你聽呢樣嘢係唔務實嘅。嗱，而家我正式有個宣示話俾你聽啦，你做乜 Q 都冇用噶。 嗯。 第二。佢亦都話俾你聽，如果你繼續咁樣做嘅話，你付出好大嘅代價㗎。 嗯， 咁呢個仲唔係一個陰謀？呢、這個唔係仲係共產黨嘅政治謀略？喺面對佔領中環、面對六二公投嗰啲問題上面，面對跟住嚟緊嘅七一嘅時候，係咪？呢啲係民工冇客， 要你面對現實。 係咯，第一要你 pragmatic 啲。 係， 兩個人識計㗎，唔 cost effective 嘛，係咪？連學生佢都叫啲家長勸咯。唔係叫啲老師勸咯，你唔好亂嚟咯， 夠夠佔縮。 所以唔係，其實佢而家好犀利嘅，佢而家揾埋即係啲外國咧，即係你個英國領事館啊、吳若蘭啊嗰啲，喂，即係阿蕭生佢之前嘅節目都講過啦，即係揾埋即係 approach 埋啲泛民嘅政黨啊，即係等佢哋覺得有得傾啊。所以點解即係其實喺上次嗰、那個即係 D Day Three 嘅時候，即係其實要投一個即係叫做冇呢、這個即係全民呢個公提方案，即係咁執著就係咁解啊嘛。係嘛？即係喐埋呢個外國勢力。喂，同埋下個禮拜啊，下個禮拜即係有北京嘅人嚟香港去再詮釋翻呢。喂，再做一個 presentation 就係講翻呢個白皮書啊。但係同時間下個禮拜咧，係嘛？呢、這個吳克強就去呢個英國

係嘛？你世界盃你真係你真係好難炒，你真係好難。喂，大家放軟曬手腳，喂，連呢個巴士公司啊都出呢個 notice 啊，即係叫啲員工喂注意休息啊，即係你唔好唔夠瞓啊，大佬，即係咁樣樣。喂，你而家見到下個禮拜啊，好 Q 多嘢啊，即係你除咗即係而家你搞呢、這個即係新界東北撥款之外，喂，仲有呢個叫做網絡23條死灰復燃，係嘛？跟住仲有除咗呢單嘢之外，喂，仲有咩噶？仲有呢、這個呢、這個創意科技局啦，喂，又嚟過啦，喂，你冇咗長毛，喂，你邊個同佢即係呢個拉布啊？即係嗱，你而家你叫做即係最落力嗰個長毛啦，係咪？即係嗱，好似話大舊都會即係幫手啦，我唔知係咪啦，但 係起碼事務委員會大舊就唔關事，佢想入去結果入唔到去啊嘛，講緊 係嘛？即係連邊個話即係有人屈佢，即係話有份去拉布嘅鬱敏哥啦，係嘛？即係都要講波啦，而家都要係嘛？ 同埋或者可以藉呢個機會，我哋去睇翻咧上一次，即係上個禮拜五啊，成個新界即係東北嗰個運動裏邊咧。咁样冲入去，嗰啲人咧嘅焦点就睇去冲入去嗰样嘢啦。咁但系成个运动，你有冇觉得即系其实有啲嘢我哋系需要反省一下嘅咧？ 反省啲乜嘢咧？ 即系成个社会运动啊，喺嗰个角度里边，即系我觉得一样嘢都唔系批评得错，即系左教。即系嚟当日揸咪嘅叶宝林咁。我从来我哋搞廿几年，或者睇人搞廿几年、三十年啦，睇人添仲系三十年添，边人叫人影相啊，大佬？ 我咪 即兩個可能性嘅啫，去旅行就叫人一齊，過嚟影相，或者好似我哋咁做完節目就過嚟影相。 唔係後來就有一解釋嘅，葉寶林 我知 係咯， 你俾我講埋先啦。 OK， 第三個可能性會叫人影相嘅就係去飲酒、生日食飯。 唉， 喂，你頭先搞個運動係咪？我都係記者影嘅啫啲相，點會你係叫人哋咧過嚟影相，大佬陳開陽喺度，大佬。喂，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完全佢哋成個運動裏面咧係敗筆中之敗筆。你講開新界東北，本來好好噶啦， 即係好似嘉年華啊嘛，係嘛？ 係啊，本來你好好嘅運動，係咪？喺大組織咗一班街坊，搞咁耐，關心自己嘅權益，嚇寫一篇即係懶人包出嚟，大家立，基本上五分鐘已經明曬成個問題喺邊度。喂，你就係因為搶住個麥。你就出事， 呢個係咪就係話即係成日慣咗一種咧階段性勝利咧嗰種自嗨嘅習慣咧？即係呢個真係好 Q 大鑊嘅喎，呢啲係壞習慣嚟嘅喎，真係。 唔係，所以佢後屘佢咪俾啲人即係批評佢話點解我哋要走啦？我哋要唔再同你包對癲嘅就係。 其實呢又點睇咧？即係我嗰陣時睇到呢單新聞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喺深水埗食緊粥啦。咁樣就食緊粥嘅時候咧，就睇到咧就話其實有個人咧就話喺個門口嗰度咧就扮跌低喎，咁跟住咧就等啲人衝曬入去啦。即係其實除咗你話影相嗰個手段啦。即係做到咁樣咁低裝，女明星都唔做啦。咁但係你好啦， 未必係低裝嘅。即係其實佢嗰嘢就係好有 party feel 咯。其實即係你原本係抗爭啊嘛。 咁係公關災難。 你最後咩？你去到影相嗰嘢大合照嗰種 party 嘅氣氛咧，即係你係 好鳩啊！即係粗口講嘅就 即係嗰個對比咧，嗰個反差好大嚇、啊。即係你有時即係嗱。你 喂，點樣同即係有啲人話我哋呢度左交台？喂，老實講，你話我都係左交，我點同你解釋咧？ 全部都左交啦咁。 喂，我點樣同你解釋咧？喂，你去下做嗰個運動，你無論阿龍你想攝嗰啲話，我知你想講咩？佢話喂，大佬，我哋一路以嚟都冇傳媒關注， 係、 哎，我哋而家另一張合照就代表我哋好多人支持。喂，呢個都唔係理由啦，係嘛，大哥？去影相，喂，有記者會影噶嘛？記者有 wide angle 噶嘛？你有幾多人衝入去嗰、那個立法會個公眾席嗰度？阿哥，係咪先？喂，所以你唔好話。即係阿鳩達嗰啲，去批評，即係你呢個左膠，即係成日掛住搶住個麥，你一搶麥都唔緊要啦，你一係就叫階段結束，一係就唱 K， 一係就叫人影相。喂，大佬啊，我哋俾人覺得我哋啲運動，因為完全都唔似樣啊。 喂，其實葉寶林咧，其實佢係咪只好有 office 啊，貼曬啲即係呢啲幾時幾號啊，啲抗爭相啊，然之後咧即係 我唔知 道，好自 我哋自我都自嗨啊咁樣樣。 唔係，我就覺得佢唔應該成日搶麥啫。即係第一，我覺得策略上 係， 即係佢幾大已經變成左膠代表啦嘛。 係 阿林輝啊，阿陳景輝啊，阿葉寶林啊嗰啲。

係嘛、嗯？喂，講真，我喺英國總部，我喺德國總部，咁俾我 check 唔到呢啲資料，喂，我起唔到呢條友底啫。喂，我打電話去美國總部嗰條友幫我 check check。喂，我一個 email 咋就可以幫我 check 到啦，係嘛？喂，同埋咁樣搞。喂，你咪即係等於俾即係其實呢啲歐美即係歐咪即係美國啊嗰啲人做 server 啲咪一賺大錢咯？咪個個搞即係走嚟即係其實即係 VPN 喺即係啲美國 server 度咯，即係合法嘅地方咯，係咪？即係等於係名存實亡呢咁嘅法例，真係其實係 唔怪。 仲有而家你啲老細學你話齋。上次唔知你邊個講嘛？ 係 啊，就話而家佢唔睇呢啲嘢㗎啦，佢睇你啲 Facebook 啊。 系啊， 啊 ，Anthony， 你見工嘅時 ，Anthony， 俾你個 Facebook 嚟睇下，我立立你一年裏面啊，你自己 share 啲乜嘢啊，或者你 like 咗啲乜 ，like 就難啲， 即係代表你有咩價值觀， 同埋你個傾向講係咩？ 係估到曬嘛，我都知道呢一樣。 哇，大佬，你成日喺 Facebook 度屌老細嘅，喂，我點知你會屌我啊？哇，跟住又話你同啲 friend 啊 hi 啊，就喺度話點樣整蠱老細啊，係嘛？即係喂，同老細沖咖啡啊，吐咗粒口水落去啊，哇，點知你會唔會又咁樣對我啊？大佬真係大鑊喎！ 你嗰度有好多你嘅生活習慣喺度， 系啊， 系嘛、嗯，即系例如你香港好多港女，啊、去即系稍微去啲好啲嘅日本餐厅，又影张相又 po 上去 Facebook， 系咪、啊？ 嗯， 跟住人哋生日，你又走去同人哋即系怼几杯咁样， 系啊。 喂，呢啲咁嘅生活習慣，如果你作为老细嘅咧，嗱，咁我都知道嗰个人系咩人啦， 系啦、啊， 同埋你成日会写 status 噶嘛， 系啊， 嗰啲就系你嘅取向嚟噶。 嗱，啱啱出面咪有个同事咪就系讲紧，哦，点啊，好 depress 啊，好伤心啊，冇人理我，冇人点，咁老细见到，哦，咁惨情噶，咁 负面啊，你个人， 系咯，咁惨咁 depress 咁搞，一阵又要我啲医疗保险系咁 claim 俾佢啊，点点点，哇，一阵又啊，请埋 counsel 啊，点算啊，一阵间喺我自杀度，唔使人请嚟做富士康咁样啊。咁啊，真係係咯，所以其實就 唔係同埋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就係、是、其實而家咧喺歐洲嚟講咧，即係其實而家嗰啲老細咧係有傾向嘅，係 check 你自己本身嘅 social media 嗰個 account 啊。嗱、嗯，而家嗱，好似最近啦，你 BBC 做咗個專題啦，就係話即係喂 the death of CV， 同埋咧就係呢個嗰個就係唔係 the death of CV 啦，同埋即係就係話喂，如果喂你而家你揾工係好靠呢個 social media 噶咯。係嘛？即係喂，而家啲老細點樣 check 呢個人咧？喂，佢唔睇 resume 嘅，係嘛？即係而家係睇你嗰啲 social media， 尤其 LinkedIn 嗰啲咧，係嘛？即係阿 Kitty， 你都即係你好熟悉啦，應該係嘛？ 係啊，即係其實我啲同學，譬如喺美國嗰陣時咧，啲、同學其實佢哋每一個都真係有翻 LinkedIn 嘅。咁同埋 LinkedIn 講起 LinkedIn 有一個特別嘅位咧，就係而家唔止係 social media， 就咁貼出嚟上網貼出嚟就叫 social media。而家係咩 ？LinkedIn 係會咧有一個 video sharing 嘅位咧，係俾你貼你自己啲即係片段啦。咁其實亦都回應翻咧而家除咗見工親身。其實那個老細亦都會中意哦，係咪可以 Skype 得唔得啊 ？Skype 得唔得啊？去即係面向 camera， 所以其實睇翻同一篇嘅即係嗰篇嘅專題咧，講緊 resume 嗰樣嘢，佢都會建議哦，不如咧我哋可能都真係要揾下一個人係 video coaching 嘅，係即係大家會教下你點望鏡頭加咧，點樣喂即係炒啲粉啊，起碼咁就即係係咪啊女人嘢，咁就即係其實會有啲咁樣嘅嘢咯，即係唔止淨係話貼啲嘢出嚟，而係即係拍 video 都已經係一個更加新嘅趨勢啦，甚至 喂同埋咧喂，好似話即係原來冇 social media 冇 LinkedIn 嗰啲人咧係難揾工啲喎，原來話。即係佢有種講法咧，就係話喂，如果你自己本身喂你喺呢個 social media 活躍嘅話，喂起碼嗰啲老細喂起碼會 check 容易啲 check 你係嘛？即係同埋咧，你話你自己有呢啲 skill 啫，話你自己識西班牙文啫，話你自己識德文啫，喂又識 Photoshop 又識成啫，喂我點知你係咪真係識㗎？喂但係 LinkedIn 就唔同啊！嗰啲老細啊，嗰啲朋友啊，嗰啲可以係啊 ，recommendation 嘅，喂會評價你，喂究竟你係咪真係得㗎？喂你唔可以賣假貨喎、啊，係嘛？即係你啲 friend 就等於呢、這個即係消委會啦，係嘛？即係幫你即係做一個叫 vetting 啦，等於 係。喂，但係如果你用開呢啲 social media 嘅人咧，所以而家就要小心 啊， 係嘛？即係原來你見工嘅，你老細會 check 你嘅 social media， 係 啊， 係啊， 係嘛？咁即係你唔可以太癲個頭， 係啊， 即係你喺大學嘅時候咧，咪喺度玩脱衣啊，又喺度即 係飲醉酒啊， 係啦、啊， 條底褲喺個頭嗰度啊！ 所以而家咧就好多即係嗱，